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现在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特别直播节目，这一路我们永远相随。这里是来自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的代表们正在这里进行我们的这个直播啊，我们来邀请我们的张景岳老师来分享一下这一路的感受吧。 一路走来啊，我们既被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关心所感动着，我们更为我们这一个临时组成的大家庭所感动着，那种亲情，那种关爱，正像刚才阿妮莎所讲的几个小故事一样，我们坐在5号车上，我们增进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增进我们团员之间感情的交流，增进我们今后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一个我们增进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增进我们团员之间感情的交流，增进我们今后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非常感谢党中央、国务院为全国的少数民族组成这样一个团创造了这样的机会， 和少数民族参观团更多的表现的机会啊。这次我们这个小板块北京的板块就到这儿了，我们先给大家奉献一首歌，其实这首歌也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流动中的美丽充满着朝气。 在这儿呢，也特别的感谢国家民委以及我们北京市民委对我们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的大力支持，也希望我们这些全国少数民族的代表这一路上永远的相随下去，好吗？最后一首歌叫做《爱我中华》，让大家舞起来。些全国少数民族的代表这一路上永远的相随下去，好吗？最后一首歌叫做《爱我中华》，让大家舞起来。 那个，而且是国家民委的，那个小娜啊，纳迪拉，这位呢，就是说，在我在前两天呢生病，让我感到非常非常的自豪，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我永远不会忘了。我此时这一行，让我感动的是，再一次给感谢纳迪拉，永远爱你。 好的，我们邀请我们的王青老师。 此刻呢，心情非常的激动啊！在此呢，我代表我们贵州参观团的，向全国各少数民族发出邀请啊，真诚的欢迎大家到我们多彩贵州，去我们那里看看大瀑布，去我们那里看 纳迪拉，永远爱你。 好的，我们邀请我们的王青老师。 此刻呢，心情非常的激动啊！在此呢，我代表我们贵州参观团的，向全国各少数民族发出邀请啊，真诚的欢迎大家到我们多彩贵州，去我们那里看看大瀑布，去我们那里看。 我代表我们浙江代表团的，感谢浙江省民委，感谢国家民委，感谢党中央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 坤老师。 我代表我们的第七代表团，代表我们的湖南团，感谢国家民委和四川、陕西、北京等各地民委对我们参观团的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同时呢，我觉得我们56个民族，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要像16指一样紧密的团结在一起，为了我们的百年目标，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的中，欢迎你们来做客。欢迎。 好的，我们的景岳老师。 我代表辽宁省的少数民族代表，感谢一路相随的所有团员们，感恩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欢迎各位到辽宁做客。 非常感谢祖国给我这个机会，能参加我们全国少数民族代表团参观了我们的所有的历史文化，让我又目睹了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全国的少数民族这么团结、这么交融， 这么友好，谢谢我们的西双版纳的民委推荐我到这一行，我非常荣幸，谢谢你们。 最后我想说的是，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我们几千年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我们要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我们要祝福我们的人民幸福安康，谢谢。 好的，到此北京青年广播。哎，安妮莎还没有说啊。 我首先感谢陕西，咱们陕西民委给我提供机会和平台，让我一个这个维吾尔族的一个代表呢，能走进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通过这几天呢能交往交流。我想我最后说就是，中华民族一家亲，祝福祖国，祝愿祖国越来越强大。 好的，到这里北京青年广播，这一路我们永相随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来访北京青年广播的节目到此结束，再见。 Find it so hard when I know in my heart I'm letting you down every day, letting you down every day. Why do I keep on running away? My child to be born, see through a woman's eyes, took for these natural twins to believe in miracles. Took me too long for this song. I don't deserve you. I harass you out in Paris.

Yourself free. What's it gonna take to stop wasting time? Oh, it's so my wants. And your words keep buying me time. And my heart wins over my mind. I wanna leave you now, but I wait until you finally get the courage to say. Yes, you never, never, never let you never, never, never let you never, never, never love me. Yes, you never, never, never let you never, never, never let you never, never, never love me. And your words keep buying your time. And my heart wins over my mind. I wanna leave you now, but I wait until you finally get the courage to say that you never. Oh.